嗱，胡官選特首，咁啊當然好多人都會有所期待。咁但係佢入唔入到閘咧？鬱敏會嚇失，睇完之後你就知道。鬱敏會嚇失，逢星期六10:00至11:00。 唔理政治，注定集书。关人胆字，做只港珠。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经。 好，好， 大家好。 嚟到天下正经嘅吓， 最新一集。 最新一集 踩新場，喂，都仲係過年，我哋大家都仲同大家拜個年先啦。 今日年初幾啊？ 恭喜發財！唔使今日年初幾啊？今日總之係正月十五之前啦。 我哋美國住，我哋美國住到啊， 都係。 今日禮拜幾都唔知啊。 係啊，做到禮拜幾都未知啊，真 係。係啊，你因為阿倉咪同我哋度日如年啊嘛，都唔知邊日啦而家。 我話是話春，我話新鮮冇，日日話新鮮冇金佢。 不過講春之前咧，我哋講下財務先啦，係咪？ 係啊，報告下我哋呢、這個、我哋新嘅嗱， 今日大家睇到個新嘅 新場，新場 啦，係嘛？ 新場新 studio 啊，有曬打 燈，坐舒服啲， 有曬 backdrop， 即係電腦 backdrop 咁樣樣。 係啊，有啲嘢新嘅嘢俾試下啦，係嘛？ 係咯。 咁啊，希望大家。 新嘅麥啦，新嘅乜嘢都新啦， 乜嘢都新啦，係嘛？咁咪就可以試下，可唔可以再有啲新鮮感俾大家啦？新嘅一年係嘛？ 同埋希望即係天下正經都已經係嚇、升咧成為呢個 雞，全部都係雞，有冇諗過今年大佬係嘛？我哋都唔好雞噶嘛， 唔好雞啊，升咧成為天下頻道啊！ 同埋我哋最近嗰兩個禮拜嗰個節目嗰個收視率啊、收聽率都逐步上升啦。 係，尤其是嗰集講阿 Trump 本土民主反共嗰集已經過千啦。 係咯， 哇咁犀利！係啊，不過我哋謙虛啲係嘛？唉，希望大家繼續嚇多多 share。 咁我哋嚟緊係聽講話有幾個新節目啊？一開五喎，好似話。 天下播經啦， 電影論 啦，阿Ken 大師同埋阿天狗嘅完美天下啦， 完美天下， 同埋有時咧，譬如 你唔係無端端整一作個蜜通比類嘅，我準備講 蜜通比類咪係你咯，你噶嘛呢個節目係你， 我準備又講蜜通比類，唔係天下正經，唔係講 唔係 天下正，唔係蜜通你蜜通比類係俾你好 free 咁樣去屌， 好 free 咁樣。 盡情嘅， 同埋我平時 我天下正經都好盡情嘅， 同埋我平時出去有時出去做下 convention 啊，可以影下啲 video 啊，擺上去又得， 係 做 一個係呢個外景做， 係咯。 其實外景唔止一次噶啦，我哋以前天下外景組落過去 downtown 嗰個homeless 嗰個 skip row 嗰度， 啊 homeless 嗰度又探到過嗰啲弱勢社群，亦都去過food bank 咧，即係嗰個做義工。就係嗰個食物銀行啦，咁啊， 同埋你講過啦，我哋可能遲啲做一集咧，就去做外景做射擊場啊嘛，我哋玩真槍射擊場， 玩槍又要係啦，玩真槍又要啦，係 咪先？ 啊，係啊，真槍嘅 member， 係嘛？到時話你係咪 NRA 嘅 member 嚟先？ 我梗係啊，你係嘛？睇下 show 下先，係嘛？有 sticker 噶，大佬，有 membership card 噶，係嘛？哦，好撚勁噶，咁啊，所以我哋咧係嘛？所以點解我哋係嘛？唔使驚個政府係嘛？我哋幾時都唔使驚個政府。你想個政府幾癲都好，癲到好似 Donald Trump 咁， 因為有個制度， 我哋都唔驚 住啊。 好似幾個州個法官都即刻暫門暫停咗佢。 Immigration ban 嚇， 華盛頓嗰度已經 明明蘇達都好似有， 我唔知道我就 New York 呢個有好似呢個有咯。 咁遠啦，淨係而家加州獨立 ，so what？ 加州 獨立， 起碼我哋有。港獨立嘅權利，有攞出嚟公投嘅權利，咁你過唔過到係另一回事啦。呢個交翻俾人民啊嘛，係咪先？ 係啊，最緊要我哋話事，不過佢哋咧就會有另一種講法㗎。佢哋會話：屌，你睇下幾撚亂你哋美國咁樣咧，係嘛？我話亂你老尾咩？我哋咪個個一路翻工放工，翻工放工，你冇翻工，你冇翻工，我哋咪照翻工啫嘛。 話時話加州 喺某程度上講，某程度上嚟講，唔係美國嚟嘅喎，係咪先？所以咪就話加州獨立咯，係咪先？ 所以我網上咪聽到英國脱歐，咪加州脱美，咪香港脱資咯。 同埋香港啲朋友成日問我，你哋美國係咪經濟好差啊？我住喺加州又唔覺得喎，屌下聲，我都 OK 喎，我覺得係咪先？ 我生意差， 我哋經濟好差嘅，喂，唔係加州經濟都幾差，差到3% 嘅，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係。 25万个职位系揾唔到人做咯， 系咯， 25万而家， 系啊，哇， 喺加州呢个数字， 唔系呢个数字系美国， 呢个美国， 唔系，因为我前嗰几日睇咧，呢个数字系美国嘅 IB， 啊呢个 净系 IB 25万 系揾唔到人做， 我 IT 业系边一范，系咪做保安嗰啲先？即係 IT security 嗰啲啊， 唔係所有夾埋㗎啦， 都 係㗎，好啦， 所以就帶出一個原因就係、是， 即係香港簡稱 IT 男就係獨撚。 我知道，即係所以咧就帶出原因就係好需要 H1B 嗰啲 IT 人係咪 啊？即係可能佢哋即係有一個 campaign 就咁講，喂，你加州或者你美國都揾唔到 IT 人嘅咁樣樣，咁點解我哋唔俾我哋輸入外勞？ 引入外勞係 啦，咁樣。喂，但係據我所知，其實好多嗰啲。H1B 即係嗰啲工作簽證啦，其實都俾人壓低身價。 哦，咁啊，係啦，係啦，係啦。 就比起所以先咁多outsource去 India 嗰啲 ending 啊啲 咧，即係outsource就已經係直頭係咩噶啦？你而家你 Microsoft， 譬如話你 Windows， 你有咩問題？你打 Microsoft， 我而家印度都嫌貴啊，佢撈咗菲律賓。全部都分支嘅， 我上次打電話嗰個咧，我同佢傾偈，佢噏咗個 city 俾我，我知道邊度，佢話收咩鄭松雲咩。 哦，系嘛？哦， 嗰啲，因為你已經 outsource 曬嗰啲，直頭唔喺美國本土嗰啲，唔係美國簽證喎，嗰啲唔係工作簽證喎。 嗰啲唔係 H1B 嚟㗎啦， 嗰 啲 唔係㗎啦， 嗰啲係 day one 已經做緊㗎啦， 嗰啲已經做緊㗎啦， 係啦。嗰時就算你打去嗰啲獅子頭，即係獅子頭嗰啲銀行啊，打去嗰啲 customer service 嗰啲都已經係 outsource 咗去出。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有時覺得，喂，其實你你唔俾咁多 H1B 嘅喺度，即係就算你俾咁多 H1B 啦，你話揾唔到人咁啊，喂，其實都即係成件事，其實佢都係想賺到盡啫。依家間企業嘅咩嘅角度嚟睇，咁你賺到盡，你都唔會話與民同樂噶啦，你都唔會話共享其成噶啦，你都係、你嗰都係去曬嗰啲都係去曬嗰啲大粒佬嘅 bonus 嗰度嘅 股東啊嘛，因為 corporation 嘅話，如果譬如話好似佢係上市公司啦，佢有個顧慮嘅，一定要咧同啲股民嗰啲叫做係咪同啲股民交代嘅， 係 咪？係啊，咁佢個立場就係 要公布業績， 係要公布業績， 要靚啊嘛，條數做乜靚？ 條數咁樣喎，哇！你係咁樣試喎，我咪賣咗你啲股咯，做乜要喺度陪你邊啫？係咪先？個個都即係個 bottom line 係咩？個 bottom line 就係 money 啊嘛，係嘛？咁我投資你間公司，我啲錢係願意去你間公司度，個 bottom line 係咪就係因為你可以賺翻啲利息俾我？ 嗯， 係咪？喺然之後我放啲錢喺銀行。啊，攞0.001係嘛？誒，放喺你嗰度，咦有 5 喎，咁樣就係咁嘅原因啫，就係咁簡單啦。咁如果你個公司攞唔到個賺唔到錢，咁即係冇得派息咯，係咪先？你冇得派息，咁我咪走咯，係嘛？但係你又唔想去走嘅話，咁你咪要搞咯，係咪？ 一句講曬，減低成本賺到盡， 賺到盡啦，係咪先？ 呢個同對於打工仔嚟講，其實係冇乜直接嘅影響嘅， 係嘛？所以都係即係喺嗰個成個結構。是很複雜的一個經濟。 但是新年剛才講翻嗰樣嘢咧，點解美國 IT 嘅人才咁缺乏咧？ 嗱，呢個其實有少少講翻，即係奧巴馬上入第二任嗰陣時啦，即係佢講嘅嘢其實係啱，但係其實係暫時做。 嗯。 佢咪提出個 STEM 嘅，即係 STEM 同 STEM、STEM 同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同埋呢個 Math 啊嘛。 嗯。 佢話因為美國本身嘅學生咧就中意讀呢幾科。 嗯，係啦。 咁但係呢個係嗰個好根本嘅問題。你而家先做起咧，由小學做起咧，咁你都要十幾廿年，佢哋先會培育到呢一班人才。我記得譬如我自己嘅 computer science 畢業，我嗰陣時讀 computer science 嗰邊成班裏邊啊， 其實得兩個美國人，即係得兩個， 冇錯， 得兩個白人。咁樣咧，有三分二係印度人，三分一係中國人。 我公司咧做 I T 嘅差唔多全部亞洲人， 係咯。寫咗 app 出嚟，聽日俾人抄咗嘅，咁樣你放咁多錢落去研發， 係 或者翻版啦， 係咪啊？或者翻版啦，或者嗰啲網站啦，俾人 係咯， 咁你邊有錢賺？ 嗯， 你要有得食，即係你要有得食，間公司有錢賺，先可以吸引到全世界嘅人。當然呢個亦都包括咗，老實講，攞工作簽證嗰啲人，最終其實佢哋都係想低啦， 留低美國， 留低成為美國人。 攞六卡，咁啊，其實你講到，其實講到話，其實可能已經唔需要講到咁高層次，因為嗰陣時奧巴馬去第二個國家巡查咧，佢都講話，其實我哋美國嗰個 internet 嘅速度咧，已經係慢過其他國家好多好多噶啦，佢已經咁講啦，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咯，係咯， 咁但係你講頭先話一啲快捷嘅交通。 假如又要俾退休金啊，又要咩成扎 compensation 啊 ，benefit 啊，成扎 benefit 啊咁樣，所以我哋即係整到我哋啲 係啊，好遠啊。哦，你講嗰個電車業上次講咩？ 上次話 IT 業咧， 就係 個商 場 嘅 收 入咁多，咁多其 實都係分。係啊， 根本係未需要去揾一班人做 嘅 嘢。 咁要講翻阿侵爺，咁侵爺佢提出嗰、那個。那個工作簽證改革咧，就唔係話廢除咗工作簽證。據我所知咧，佢係話會 import 嗰啲外國人，會優先考慮攞緊學生簽證喺美國讀緊高科技嘅個學生，好成績嘅學生。 咁而家佢 咁啊， 即係會優先考慮喺美國接受教育嘅人咯。 咁佢而家 H1B 都其實都係咁噶啦，只不過而家佢 H1B 都係咁啊，只不過 H1B 好多咧係直接 喺外國，你上次講過印度 直接喺外國輸入嘅，同埋咧頭嗰十間用曬 H1B 配額嗰啲高科技公司咧，頭九間咧都係中介公司，第十間咧就係Microsoft。第十位就係 中介公司 嘅意思咧，即係話印度嘅中介公司，我承包你，你要請三百人，我承包你，但你唔係你直接嘅僱員，係我哋中介公司。咁咧就唔使俾。 我記得了，因為佢 H1B 咧，佢係承認曬全世界所有大學嘅，佢唔係淨係美國嘅，即係佢就好有世界好好大好多大學，佢承認你就得噶啦，佢承認你就得噶啦，所以我記得呢樣嘢。 郭佩凡做嗰間就， 因為根本冇嚟㗎。 有啲近嘅，你搬去即係咧嗰個校校址就係嗰個校長嘅屋企啊嘛。 網校嚟嗰間，我俾你講下左膠。 屌咁咪屌捻完春，快捻啲屌啦你哋， 都未讲戏咗， 快 捻 啲屌， 都未讲戏咗。 冇，不过即系我咧个人咧就比较注重喺嗰个制度入边度思考嘅，有好多细节嘅嘢咧，都系我睇成个制度系有咩问题咯。咁而家其实春，我睇一个总统，即系佢唔系做晒噶，乜都去做晒。乜都去讀曬，乜都去睇曬噶嘛，佢都係睇 briefing 嘅，佢都係睇 briefing 嘅啲人係嘛，所以就要睇佢班智囊係乜水咯，係嘛？佢智囊咁其實，所以點解我話講親一定要講笨撚咁解啊 ？Ben 啊， 但你講個笨撚就唔係就唔係澳門個特首笨撚， 就唔係崔樹安個笨撚嚇，係嘛？就係嗰個 Ben 咧，即係我。一開始十一月，佢話去揀佢，我已經屌曬，真係我即係 research 呢條友，我就好唔肯中意呢條友。點解咧？因為呢條友咧，佢係嗰間網絡新聞公司。咁我咧嗰間公司，我而家唔記得叫咩名啊 ？B 字頭 ，E 字頭 ，E 下嘛咁就。跟住佢係嗰間老細，咁佢嗰間公司其實幫阿 Trump 好多，幫阿 Trump 即係 佢係一個網媒嚟嘅， 網媒嚟嘅， 佢唔跟人俾人報紙嘅， 網媒嚟嘅，咁佢呢個網媒咧就幫阿 Trump 去講嘢咯。咁呢條友咧好近嗰啲racist， 即係嗰啲種族主義者 啊，種族主義者嚟嘅，佢啲種族主義又。點解會點解話佢種族主義好強咧？即係根據佢以前啲歷史同埋啲種族，同埋佢咧，我唔信得過呢條友咧。因最重要一個原因就係呢條友咧係會將美國以前搬去中國。我仲因為其實咧，我哋其實都有一個歷史喺度嘅，有一個歷史咧，美國佬咧有一班美國佬咧係好想搬以前去英國嘅，我問下問下。第一班人嘅係嘛？嗰班人搬錢嚟，即係好似香港有班窮狗咁咧，就將啲錢送俾班窮狗，即係有班親窮。 即係將啲 香港有班奶 啊奶窮 點窮 嚇點窮嚇點窮嗰班咧，佢就會去將啲似香港人揾到錢咧，就送去班窮噶嘛。呢度咧， 但係就一班人咧，窮狗咧。就好中意將啲錢運嚟呢度， 係咯， 係啊，去嗰度啦，係啲人就會走嚟呢度啦。 將財富運嚟美國， 但係呢度唔係啊嘛，呢度啲人咧，嗰班咧，其實係真係歸英派嚟嘅。其實一路好一路都喺度嘅，一路都存在嗰班歸英派，係嘛？佢哋咧揾到啲錢咧，就會拎翻英國。咁我哋呢度咧有一班咧，即係 keep 派嗰班，又中意嗰班人，都唔中意嗰班人。因為我哋中意啲錢 keep 喺呢度噶嘛， 係 係嘛，我哋本土民主反共噶嘛，係嘛，就係呢個啦，係嘛，係得閒都要揭下嚟睇下，因為好多啲， 喂，你快啲 精彩嘢， 你快啲譯個英文版俾阿聰， 係呢個，可能佢有，唔係即係我睇完， 阿聰原來同我人嚟嘅， 嚇，冇啊，阿聰同我人，不過我就好奇怪，好 surprise 點解佢好似係掰翻個 favorite。俾呢條友㗎，因為 咁呢個路線會唔會係因為阿侵爺咧，佢競選前後咧都比其他傳媒難 啲啊， 而呢個網媒撐佢，所以佢即係算係叫做禮尚往來啦。 禮尚往來，但係我就唔中意咯，你變咗係利益輸送。而家仲想去揾佢咩 National Council，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係國家安全事務。佢落得好高噶啦，好犀利噶嘛，大佬。所以而家想拉埋美國做，因為美國做哇更加要啦，係嘛？我哋呢啲係嘛？其實咧，茶黨嗰邊咧係，因為始終都會覺得呢條友 是有一班人做这些事，但是有没有一个、真的违法的方法，即是可以上到报纸，他们是怎样走了、就好像那些叫做Tom Cruise那个什么宗教， 科学教、 他也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影片里面，在这个影片里面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大，那班人也都是在政治上，在那个经济上也有影响，所以呢所以这个文凭呢他们觉得很重要，但是呢可能文凭了是吧，那都没办法了，现在就要看国会怎么处理，是吧，我们呢即是歸根究底都是那樣東西，是吧，幾時都是有個制衡嘛，最重要有個制衡，幾時都是攬著個制衡， 但其實很多人都說其實阿Tom這個禮拜很多那些行政院或者那些計都是他 們，我想問他們阿Trump的 executive order 是不是絕對不需要經過國會的， executive order 不需要經過國會的， 所以 就是其實 我 自己覺得不 是 的， 你 不 需要國會的， 不是 你不需要 共和党的，不是他国会不用经国会，不过呢、那个法院我可以协调他，法院可以协调 去到法院，即是好像说 Ben Muslim 那些法律，但是苏巴也都未可以，未有一条去法 院，他很精的，是啊，因为他真的写得很好，即是我因为他就 under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叫你做你不做，你可以等，你可以去等等法院去话呢件嘢， 系咪咁样 ？Acting Attorney General 嗰个 系佢啦 ，A G 啊嘛 ，A G 啊嘛 ，A G 中文系咩 ？Attorney General 嘅意思， 主法官、司法官之类啦，呢个司法西长同埋我呢个主管。 記得咗咧 ，A G 啦，咁而家係嘛就變咗。 咁你問題 ，check 過嚟都係。係啊，佢 draft 到出嚟，如果佢個 draft 冇問題咧，啊， 喺而家嚟講，我覺得誒冇乜出嚟。如果係話我當初 嘅咧，即係 個 order 有，我覺得喺度投緊機，喺度睇緊話我。 正觀其變， 唔係啊，阿 Ted Cruz 啦，我個偶像啦、，Ted Cruz 啦，同 Paul Ryan 啦，我偶像啦，呢兩個都出咗聲，都出咗聲，佢出咗聲，梗係啊，係啊，佢而家支持緊啊嘛， 但係你係咪話茶黨入邊有啲人唔中意佢咧？ 茶黨咧有啲唔中意佢咯。Donald Trump 其實都是要看茶黨的咩？ 睇茶黨表態 都要看茶黨，因為茶黨真係亦都太多，所以在中間一股上茶黨咧，都係茶黨，係嘛？所以係嘛？所以係嘛？我即係佢哋而家係嘛？佢哋係冇理由去查 Trump。是吗？因为他现在做的事跟他的政纲是一模一样的嘛。 不是说 所以没得啊，如果你做的那样事不同的，咦 不是开头他不用钱的事。 有班人出了来了。我还有个 flyer。那個 Paul 就有個叫做 McNaughton Nolan， 你們可能 Evan McNaughton cap 咧，都靚。佢咧由本來佢都係啊共和黨人嚟噶嘛，咁佢出咗嚟叫出嚟，就係因為 不如獨立。 係啊，佢結果後屘咪做咗獨立參選啦，因為佢就係共和黨，就係全部去走去撐大川啊嘛。咁佢又唔乜嘢，又唔近喎，係嘛？咁即係佢唔近啊！嗰班人嗰啲諗法咯，係嘛？咁、啊， 中 國 都黃牛抽咗 六，啊，好快玩完啊！呢、這個 Evan McLaughlin trying to save Evan McLaughlin， 佢而家係獨啊 independent 啦，跟住佢就自己再組織咗個咧，就叫做 Stand Up Republic，Stand Up。咁就希望咧，就係共和黨人細班派出嚟。依家共和黨而家其實都比較近茶黨。其實茶黨嘅背景咧，就係、是、啊 ，libertarian， 即係憲法主義分。libertarian 嗰班，因為我早幾日同細佬喺度傾。我就問佢：喂，點啊？而家即係咁樣，佢話緊要咯，喂幾好啊！因為跟住佢就解釋啦。咁而家如果佢哋揭翻啲嗰個關係，揭翻啲嗰個關係，咁我就係 Terry 同 Liberty，Terry 好啊 ，Terry 好啊，好啊，建制派，咁啊全體建派，所以而家啊。Ted Cruz 啊 ，O'Reilly 啊，嗰啲全部其實可以已經 categorize 到去 Tea Party 啦。不過咧，就 Tea Party 咧始終係好散嘅，因為 Tea Party 入邊咧個個都叫 Tea Party， 而家係有 Tea Party 跟住係 Tea Party 嘅。 即係 Tea Party 入邊分好多嘢。 係啊，入邊好撚亂噶，我都唔知跟邊個啊！屌咁撚多個大佬，係嘛？個個寄封信嚟叫我俾錢喎，屌！哎呀，暈撚咗啊，係嘛？系嘛？跟住我話：，唉、哎，真係，唉、哎，唔知啊，再睇定啲。而家阿 Evan McLaughlin 又整多封信嚟俾我，話俾我知。喂，我而家整咗個 Republic，Stand Up Republic 喎，喂，放水啦咁。哇，我話哇，屌， 全部要分定啊， 係嘛？啲就係咯，全部都要分定啊嘛。 其實我未咁講，其實佢哋 係啊，都係好散嘅，真係。係 啊，我就覺得有啲誒， 唔係好噶，唔係係好啊，極越散越好噶。系嘛？因为对我哋嚟讲， 对民主嚟讲，可能 系啊。对我哋嚟讲，诶，你哋打生打死，好似话即系你哋打生打死，你哋喺议会度只抽，唔捻关我事。你唔好搞捻到我要出嚟示威就得啦。就动物，诶，而家可以跳到去咩？左交 呢个 topic 啊？ 左交呢个 topic 可以跳过去啦。 左交 就系好似我哋好主张。你在国会只抽打到扑街，唔系关我事，你唔好要我出嚟示威就得啦。左交唔系嘅，诶，你唔好要我打交，你哋出嚟示威搞得掂佢系嘛？咁样样嘅好似，咁啊喐下，诶，一大班人去示威，喐下，一大班人示威，屌你妈要示乜捻嘢威啫？而家你系嘛？我都唔捻知你示威去威系嘛？你有咩 demand 咧？系嘛？系嘛？ 左交喺我心目中咧有个定，因为左交咧，佢通常咧都有一套理论。系点讲都啱嘅， 系屌， 屌你大只子啊！ 左交有个 definition 系嘛？ 啊，屌我唔知啊！诶，原来维基百科啊 ，Wikipedia 有左交嘅定义啊。 左交英文系咩啊？ 讲晒啲嘢 ，left 唔系 left， 即系左翼啦，其实就系 啊 ，leftist， 左交喎 ，left，left，left，left，left， 啊 ，unrealistic left。啊，系嘛？诶、欸，好啊，咦，我打左交佢，跟住，咦，哇，咦，好嘢喎、啊，啊，系嘛？有啊，俾阿柳 Sir 考喎、啊，咁啊，诶、哎，有得做功课啦，屌咁啊！如果明明 Terry 又冇嘅嘢，我真系拗晒头噶啦嘛。 唔系因为同埋好，因为你左交 同埋好犀利啊！ 嗱， 睇下啲 web， 好 难 打，犀利， 真系佢呢版功课。 香港啫，定系啲例证？ 唔系香港，佢咩国家？不过主要都系香港。因為左交呢個定義 係有蘋果日報嘅， 因為左交呢個定義係香港人， 係 左翼，咁佢就想解釋咩叫做左交咯。其實係 可以咁講，呢、這個定義咧套喺香港嗰班作家，係咪？ 更加適用。 幾個人嘅文字代表會叫作家啦。 我都會叫佢作家。 啊，咁但係香港嗰班作家咧就按呢個 少少，因為咧啊，香港嗰班作家咧就合共嘅。呢邊班左膠咧， 我唔可以話一定係 一定所有，一定所有。 佢哋都可能係即係從買嚟啦，可能咁包。 嗯。 嚇、啊？咁但係呢一邊嘅投資者，佢哋係有個訴求，亦都係可以做到嘅。唔係一啲係香港嗰啲左膠風口化口嗰啲，係 火爆化咗啲。因為香港我根本冇個制度俾佢哋做呢樣， 冇制度，而且佢哋真 係聽我講，佢哋因為 好有夢想咁樣，但係呢個夢想真係啲，你係諗都 係 白 費，實現唔到。 唔係因為本身佢冇個制度喺度啊，本身佢冇個制度喺度， 所以 咁佢要 美國就有啲唔同啦。美國 有個制度， 我假設係嘛，講下嘅啫，大部分人我哋假設。 要隔幾個月 嘅， 你 嗰 世要投佢嗰 個咧，我想 就 辦 法 同佢 結 婚。 住 黨 員 翻， 係啊， 但 係香港唔得 喎。 兩 年後 國 會 仲 期選舉， 中期選舉已經嗰陣時候可以見到啦。同埋一樣嘢，點解我會話呢邊啲左膠其實都有啲似香港左膠？香港嗰班左膠咧，記唔記得啊？有一段時間修改議事規則。將自己白言的次數減低啊，係咪？ 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支持修改議事規則。而家咧亦都一樣，呢、這個差唔多情況就會出現，係嘛？就係、是、其實出現咗啦。上次咧佢哋咧就修改咗議事規則，佢哋修改咗咧就係、是、將一種嘅剪報啊，呢度美國。本來我哋 Philip First 咧，我哋 Philip First 即係嗰個叫咩拉布咧，啊我哋拉布咧係讀電話簿都得，佢哋而家 收改咗。 哦 ，OK， 有冇記得啊？ 收改咗，有冇得記錄？ 因為譬如話你掉幾條嘅話，可能係差唔多嘅，你掉一百條嘅話差唔多嘅，會賺咗嘅。 而家 譬如話1000條會賺嘅， 嗯，嚇，即係好似香港咁， 跟住而家 百蚊一單第一條。打 條 攞 九 蚊，第三條 攞八蚊，或者加啲 building 以前嗰啲係得噶嘛，可以 啊。唔係， 所以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咪 大把咯，咪咯，一路咁揾自己入 internet 啊嘛，一路話係呢個支唔支持咁樣， 咁所以 你冇問過佢，話點解呢樣嘢支持啫？ 所以佢真係 拉過 話，係啊， 我哋呢邊係其實係啊香港左膠嘅祖師， 唔係其實嗱左膠咧，你講咧就即係講到你講個 beer 出嚟咧就好咁講，即係我舉兩個事。香港左膠，我會咁定義為，我舉個例子，譬如頭年啦，即係譬如話你光復運動，咁啊有幾個人踢劫啦，咁啊整到個細路女喊啦，咁然後啲左膠出嚟話：，哇！你整到細路女都喊，你好唔和平啊！即係佢會 有訴求， 佢 還有訴求啊！ 你有訴求，還有訴求啊！即係佢會講呢一啲嘢，而呢一啲嘢咧，你套入任何情況都啱嘅。我講俾你聽。嗱，呢啲整到細路女喊啊！你跟住你會完全抹殺咗嗰啲水貨客啊！水貨客就 好撲街啦！ 即係呢個係好客氣嘅統稱，其實係走私犯啊！你會抹殺曬走私犯嗰啲咁嘅嘢，我所做嘅嘢，然後你個 focus 又會話：喂， 係喎， 係喎，暴力喎、啊，你個細路女無辜喎、啊，即係佢你套入任何嘢都啱嘅。譬如話你即係或者會做啲好善波力嘅嘢。或者民主唱 K 啊，民主大唱 K 啊，或者嗰啲，即係做咗係好和平喎、啊。咁然後佢會同你講：，哎呀，我哋和平、啊。 鬼唔知咩？你同任何人講，係啊，你抗爭你都需要和平噶，一定係啱噶。你討論任何情況，喂，你同個老師理論，喂，你俾人打尖，你同人理論，你都要和平噶。你一講粗口，你就錯噶啦。 嗯， 實啱噶。你同個幼稚園細路仔講，喂，係喎，老師係咁教我哋，左交就係咁啫，左交就係咁啫。好啦，到翻落美國，好簡單咁講，我先前都講。美國是一個即係講翻移民啦，因為呢排好好 hit 啦，即係講嗰個布什病，或者講嗰、那個川普。講翻移民，屌你！佢話喂，即係譬如 Facebook 個朱西伯格啦，同埋佢話喂，我祖師都係移民嚟嘅喎，喂我老婆阿 Miss Chan 個老豆老母都係香港人嚟喎，大陸人嚟嘅喎，都係移民嚟嘅喎，喂我哋呢個美國種族大融。但是你不要忘記，移民是一個籠統的統稱， 嗯， 即是在香港合法申請下來的那些非法入境，那些不是叫移民，那些是叫非法入境者或者是叫逾期居留者的嘛。香港我們沒有人叫那些做移民的嘛，你美國就是了，非法移民都是移民來的，他們都很有貢獻的，是吧？即是或者他们都对社会有贡献，即是他会用移民一个统称来将合法移民、非法移民捞埋一起讲移民，大家都很有贡献的。那我是不同意的， 即是他 说 非法移民都有好处的， 非法移民都有贡献的，然后但是他不会讲非法移民的。然后你跟任何一个人讲，或者跟 Dennis 讲，喂，移民有贡献，你认不认？你自己都认。 冇啊，一啲都冇。唔係，睇下邊個問啦。有啲人問咁啊，我知道佢屌咁樣玩啦。即係有啲嘢問出嚟咁啊，真係係嘛？ 咪咯。咁你 講，即係你講好似我，即係我打飛機打得多咧，打飛機打得多，我都有 神鬼。 我都有啲白鬼咧，有啲白鬼啊，咁啊，屌咁樣屌鳩我噶，屌鳩我啊，喂，係嘛？ Go back to China. 同埋咧，佢冇睇翻啲 status 啊，係嘛？你淨係見到我寫一句屌鳩 Trump， 係 嘛？跟住你又問咦呢個 anti-Trump 嘅呢條？ 呢個肯定係 Hillary 嚟嘅。 咁佢嗰啲，佢嗰啲邊咁得閒睇翻你以前嗰啲嘢啊？冇啦。 所以係嘛？一碌塵係嘛？所以啊 ，anyway 啊，即係上邊有啲人咧，見一個即係見好多人都會 jump 個 conclusion 一樣嘢，就好似點解啊左交會點解我哋覺得佢咁樣？因為佢好多嘢，不單止裝潢咁高尚，佢仲可以將嗰張事實， 係抽人後腳 咧，係嘛？跟住再抽後腳啦。好似啊，其實點解我話民主黨自助交流，如果我要睇翻嗰啲 status 先可以記得翻。好似嗰個 Nancy Pelosi 啊，好靚仔佢係呢個好靚仔，呢個即係啊，呢個係香港嘅嗰個。 香港 的 四方 西啊，香港四方 西 真的是四方西， 美國四方 西，這個美國四方西 Nancy Pelosi 真的很難戇鳩的，就好像他有一個就是叫個人什麼 Tell them you are Muslim， 有一次在機場那裡示威，跟著有一個議員呢，是吧，跟著出來說他是民主黨 Nancy Pelosi， 那有一個議員當然是民主黨出來說，跟著 Nancy Pelosi 記得說你是 Muslim，记得讲你 Muslim， 即系我们都是。 哦， 我们都是朱海迪啊， 大家都系 Muslim 啊，你记得讲呢句啊，系嘛？ 我们都是刘明基， 我们都是刘明基啊， 呢句好用喎，呢句好用 啊，呢个英文版嚟噶。Tell me you are Muslim 系嘛？即系有咩情况咩 ？Tell me you are immigrant， 即系好似话你话左交，每样嘢都套用嗰样嘢咧。 Tell me you are。 唔係你左交，但係你佢完全忘記咗當初佢係犯咗法入境啊嘛，係咪？所以呢個你又唔會講，即係避重就輕溝換概念咯。 所以好多點解？如果我當我話屌啲作家好撚煩嘅，一上去一講，覺得作家好撚煩，就係咁樣咧。即係覺得佢哋就喺度偷換緊概念。 左交就大愛，大愛誒。 喂，大愛係冇所謂咧，但係你唔好，即係你唔好扭曲啊嘛啲嘢。 有啲 好細價值係 OK 嘅，但係唔好扭曲。 又攞啲細嗰啲叫咩啊？即係好似有個細路仔喊啦咁樣，假喊細路仔咁樣，跟住將個 嗯 係嘛？佢嘅一個係嘛？喺啱啱有一個。 入到美國， 佢會講 佢初級時候係大佬， 係咯，改咗， 佢勁嘅， 所以騰太， 騰太，因為始終係你將 人哋嗰個合法噶嘛，即係你墨西哥非法入境嗰啲就係犯咗法啦，但係人哋攞咗簽證， 攞咗綠卡，你入咗嚟咧，係咪？ 同埋抽或者就喺墨西哥入嚟嗰啲貨品咧，抽佢税，攞啲税攞啲錢嚟咧起圍牆。 或者你 ban 咗幾個國家？ 我呢 Paris 嘛？ 呢樣嘢咧，你要搞清楚。唔係，我哋咧亦都有一樣，就係咧有嗰種有嗰種習慣咗嗰種政治正確嗰種嘅感覺啊，係咪？我哋習慣咗啊嘛，我哋習慣咗啊嘛。咁佢個表態出嚟咧，就係我唔中意政治正確。我想講乜就講乜，咁就係將個大形勢，屌其實一樣啫嘛。鬱文出嚟啱開始嗰陣時，屌你老母，邊個唔屌鳩佢啊？係咪先？係嘛？係嘛？ 陣早應該要做 嘅，係嘛？但係鬱文嗰陣時，佢一路都係喺政治評論嗰度開始啊嘛。佢有 background 啊嘛。如果話鬱文唔係政治評論嚟嘅，市場生意佬嚟，突然之間佢又係話：咦，屌你老母，係嘛？係嘛？ 突然間轉態， 鬱鳩你，係嘛？喐個上議會或者係講乜嘢？嗰陣時嘅話，好多人都唔慣，係咪先？一樣啊！而家就係好多人唔肯慣啊嘛，好似我都唔肯慣㗎，係嘛？因為好似平時咁啊，咦，係嘛？啊，嗰啲用詞啊嗰啲，咦？你而家睇嗰啲，你話齋唔使咁樣講嘢啫，係咪先？使唔使咁串？ 即係突然間出咗個 Trump 出嚟咧，佢個手法比較激進啲，啲人 慣。 其實咧，有一樣嘢就係因為慣。 佢又 冇 做 過， 冇 又不過 冇 學，所以冇。冇係啊，都係上嚟一個生意，一個大佬上嚟嘅身份，乜嘢都 係冇 話事啦，冇話冇對。係 啊， 都要經過幾個人嘅去討論啦，話誒呢個啱啊，佢點樣做啊？ 我覺得啱佢嚟做咯，咁樣啊嘛。 佢睇得比較簡單啲， 係嘛？其實我有少少覺得 Trump 自己係温緊第三排，因為我覺得。 是啊、 因為我覺得佢、啊，如果我係阿侵爺，我競選嘅時候，喂，如果我啲盟友都冇幫我，仲踩我兩腳，我全部都係靠自己嘅，咁、啊、我點解而家要聽翻你講？ 係啊， 冇一個 f r 所以 佢 根本都唔知 係 無良， 所以我哋。 所以佢就我行我素， 係啊，佢係會咁樣做噶。所以點解我哋出嚟咧，就係、是、要睇佢點樣去喐，好似我嘅話，我哋睇佢點樣去喐，點樣去做一啲嘢，係嘛？佢點樣做一啲嘢，係咪？啊 ，for Ryan， 即係我哋嘅 partner， 我包數，我哋嘅水，係嘛？同佢點樣有啲咩做做緊嘅嘢，我哋做啲咩咧？都系做得唔好下咯，系咪先？最紧要一样嘢，系嘛？我嘅原则系咩咧？你老尾你系要搞黄金，系嘛？ 我教到你 吓、啊，你咪捻住我哋示威 ，OK？ 就是这么简单了， 是不是？ 我 觉 得那些不要紧的，那些 party 来的嘛，那些不 是，我觉得 party 来的，我觉得和平示威都 OK 的。 那些 后 来混 入 的那些黑衣人，那些本来是和平的，那些是主导的， 那裡入面的 Berkey 呢，我都有 share Berkey 的 website， 入面的話給你的學生的他都是多人的，是吧？入面的那些人呢就真的好，就是思想發明得滯，可能是吧，整個整個人呢做些事呢，真的爬 violent 的東西，很 violent 的，是吧？做我都不能要看回那篇文章，即是那個學校出的那些文章給那些學生，哇，真的，我看這麼多間學校，我不知道你看看 UCLA 的名字，都 Cal State LA 啦，是吧，最近我們都沒有去到，要出了外面，即是出了外面，出了外面，是吧，所以他那邊的學生是比較咁佢哋中間入面 冇證據證明嗰啲黑人， 係嘛？咁係嘛？咁學生入面做黑衣人出奇咁喎，亦都冇問題係啦，係嘛？即係唔係 Berkey 好多學生，咁學生完係咪？佢入面啲學生咧有思維，佢 Berkey 有樣嘢就係佢有你自己發揮嘅 自由思想， 哦，好自由思想俾你自己。咁佢一班人係 energy 啦，我哋叫做 energy， 有好多，係咪有噶嘛？咁有嗰班人係嘛？有嗰班人有嗰班思想咪聚埋一齊係嘛？佢哋聚埋一齊就係聚埋一齊咯。咁佢同嗰班第二班係嘛？讀政治嗰班可能啱啲噶。不過咦，有一齊啲咁嘅嘢喎，交服民啦，北京交服民咁啊，就嚟啦，係嘛？但係點樣都好。係嘛？佢哋北京交佢民打兩陣嘢咧，係嘛？啊， 班人嘅，逢出示威都係有呢啲嘢㗎啦。 實有噶嘛？屌倒垃圾啊，掟啊！啊，嗰個 New York 嗰邊出咗唔知話損失幾多錢㗎嘛？啊 ，Ben Lamoric 嗰度啊 ，Starbucks 嗰度咪話損失幾多錢？呢啲一定會有嘅。點解啲防衞警察係攞嚟做咩？防衞警察係本來應該係出嚟擋住，等人哋唔好去。打烂啲铺头啊，破坏呢啲啊嘛，你唔系打鸠啲示威者啊嘛，大佬啊，屌你两尾！ 我想问咧， 即系嗰啲就变咗成本啦， 成本啦。你即系所以我哋有时就系点解我哋出天下正经就系要有呢、這个，就系话俾人知，佢哋啲友仔咧就最中意噶啦，系咪？屌你睇美国系嘛，又咪出放出嚟打，又咪打鸠啲学生，我屌你老母啦而家，系咪先？系嘛？有放出嚟打。 Taser， 唔系用 Taser，Taser 嗰啲 枪，细路仔嗰啲猎具枪嗰个， 嗰啲 喷咧，喷啲嗰啲就吹雷电，啲真真正正香港嗰啲就吹雷电，一点尺嘅咧，就唔系香港用，散薄一个，香港叫嗰啲香港警察叫佢吹雷。 嗰啲出嚟，香港用嗰啲出嚟打嗰啲已經落後啦。 用嗰啲嘅世界潮流， 我係上次 New York 嗰度都有掉啊，都有掉幾個出嚟。啊 ，New York 嗰度都有掉，因為係嘛？係 Washington 就職嗰陣時，咁係啊。咁有時我哋係啊，咁但係而家好似嗰班學生咧，我哋唔係多咗船。 咁唔系，梗系啦，唔系好似香港啲警察咁样秋后算账噶嘛？系啊，秋后算账噶嘛？ 因为你一有示威 ，understand 噶啦。不过咧，如果你譬如话好似嗰、那个嗰班去打烂咗 BFA 嗰啲咧，佢将 ATM 嘅钱攞走咗嗰班咧，嗰啲就会追啦。因为你因为嗰啲系偷窃啊嘛。 嗰啲叫 vandalism， 系 vandalism 偷窃。咁你示威到之后能够嗰班咧？掟下空水樽咧，屌係嘛？ 係啊， 趁火打劫嗰啲叫 looting， 係啊 ，looting 啊嘛，係啦。所以嗰啲我哋就會係嘛，冇人會攞嚟 嘅嘛。我就想問咧，咁最近 Trump 做嘅所有 executive order 咧，其實係咪屬於有殺傷力？ 唔係啊，幾好啊！我覺得有八條咁嚟計係嘛，屌係嘛，八條，哇真好啦！ 啊、嗯，其實佢有啲佢譬如有啲外國留學生，佢出咗去，佢攞咗正式嘅簽證嘅，可能翻嚟嗰陣時佢入唔到境，咁嗰啲嘢嗰啲真係冇，嗰啲人冇辜。 冇、哎，因為冇辦法啦，因為你唔知道嗰班人啊嘛，係嘛？係啊係啊係啊，嗰班，仲有係嘛？嗰啲啊，因為啊，實在真係唔夠人走去做啦。 唔係啊，而家最慘就係、是。本身執行 Donald Trump 嗰樣嘢，嗰啲執法人員咧，佢唔知道點執行，因為佢 Donald Trump 落嚟嘅指令咧，可能係好模糊，或者可能好界定唔到，所以佢有時執行嘅嘢，好佢自己都唔知點做，係咪咧？ 有啲朋友話啲啊，執法人員唔 係 LA 嗰啲，LA 點解可以唔做？唔係 state 嚟嘅咩？好似。成個一個 federal judge 都講，係嘛？我哋而家話你嗰個 ban 咗啦， 係全國性 ban 咗啦， 全國性 ban 咗，好，全國性 ban 咗，定係 federal 嘅？係咪即係話佢，即係話佢阿 Trump 落嚟嘅嘢係 unlawful 啊嘛？係咪啊？係咯。 我就係知道 Washington State 咧嗰個 我又係 battle 咗咯。誒，可唔可以 pass special？ 係啊 ，nationwide 全國性啊 ，pass action，pass action 政府 集體訴訟， 誒，集體訴訟應該個 ground 係咩？你唔係啦， 有，不過你係。 你我俾個 visa 你噶嘛 ？Permanent visa 嚟梗係啦。邊個？個 visa 係你歸嚟，梗唔係啦。 唔係個 visa 佢當初簽俾你個大佬啊， 簽俾你噶嘛，佢 grant 你噶嘛，佢 grant 你。而家其實原來美國歷史入邊，你拿住我哋，就算你係 citizen 政府。都可以將你個職位 哇，我冇辦法 嘅，唔係， 唔係，唔係，唔係，有幾個情況嘅。以前咧，用百幾年嚟都冇用，即係你當然啦。 舉個例，史諾登咪攞走咗咯， 就係話 換國要嗰種換國啊，嗰種成個係咯，咁嗰啲咪可以將你成個國籍攞走噶啦嘛。 出咗去咁 啊，翻 人 嘅 喎， 咁咪就係唯一有殺錯 冇 放過 咧，冇啊，佢咩？唔係啊，你話佢咁樣全國性 ban 嘅，佢話佢，你話佢而家佢俾個 visa 係個 right 嚟噶嘛，個 visa 係 grant 俾你噶嘛，俾你可以。 你真係講啊，隨時有得收翻嘅。 好似話綠卡嗰就唔得啦，我而家係綠卡身份。 我呢有 啊，係啊，綠卡㗎。係嘛？我綠卡身份，我出咗去，你話唔俾我入嚟？咁咧， 綠卡又 你就要啦， 綠卡就唔同，綠卡你要睇翻你離境同埋入境啦。綠卡要睇翻你。 綠卡嗱，我公平啲講句，攞咗 visa 咧，嗰 visa 都寫明咧，最後入境權係守關把關嗰個海關嗰個人。 Green卡 出咗去咧，如果 Donald Trump 話唔俾入嚟咧。 這 個 是 違法的， 因為 Green Card 都要看你離唔離境幾耐嘛。 係， 哦，嗰個 係嗰個梗係啦， 嗰個 base one 噶嘛，同埋睇你離境幾耐，同埋佢睇你離境幾多次噶嘛，一年之內。 但係你基本係冇犯呢啲。 咁梗係啦。 如果冇犯呢啲咧，佢入翻嚟咧，嗰班人咧，所以點解後屘當咗親密咁嘅領隊啊？ 吞太， 係嘛？因為寫撚到明啦，大佬，我 post 咗上去嘅，我即刻已經。我即刻已經 我即刻已經揾揾完之後，我即刻 po 上去。因為 咁咪就係一，咁咪就係有殺錯冇放過咯。佢當初。嗱，個 Attorney General。 屌佢抵卵死啊！屌佢老母，老细叫你做，叫老细叫你做嘢，你咪做咯。你唔想做嗰阵时，你咪等咯。屌你，你可以拖噶嘛？ 咁咪唔想做，咁咪唔做咯。 冇，不过有样嘢咧，其实有样 tricky 嘅嘢咧，就系、是、通常咧，广东会点做咧？喂， 系咪？我就想讲呢样嘢，我就想讲呢样嘢。 自己辞职啦，你唔系中意咩？自己辞职，同佢走。 我就想讲呢样嘢，因为中多心做啦，佢做啦唔够。 当老总即系死架啦！ 即系俾匪位佢，即系俾位 佢。屈未放好似屈定， 真系 系啊！佢屈未放，我咪好似屈我半生意咁咯。以前我唔中意噶，咪就佢咯。系啊，我又系老细啦。啊，佢同家个家好好噶，我唔中意咪咯。 一个中国，屌佢谂下先，一个中国你讲乜谂啊你？屌我打电话同边个倾偈关你卵事啊？咁样系嘛？ 系咪？吓？ 插晒声，插晒声。 你要俾着数啊，美国。如果你俾着数，我咧，我做呢啲我激嬲你。Trump 咧就唔系激嬲咗你先。 奧巴馬就 soft 啲。新的政治手段， 当初系 mark 嘅， 唔系 当初 mark 嗰阵，唔系同埋嗰个问题就系佢冇得 lobby， 你唔知呢条友系神经刀嚟， 冇得再揾啲人去 lobby。 係啊，啲人 估佢唔到， 估佢唔到啊！真係。 即刻咧反應， 即刻就三，所以 冇六十個 percent 大陸要去平落，六十個 percent 都分散得到嘅。喂，即係當初其實Trump好多嘢都 intention 都係好嘅，譬如佢話咧好多新移民嚟到咧就靠食政府嘅，又唔揾工嗰啲咧，佢嗰啲可能要咧要大家出境啦嗰啲啦， 好似啲人好多人會話佢係啊 racist 啊嘛，係歧視啊嘛。種族歧視啊嘛，又跟住佢咧，而家咧將 KKK 咧三 K 黨咧 係點啊？ 撥入嚟部分部分 嘅 哦，係啊，好幾啊，係嘛？佢咧將嗰個撥入 K 啦，所以佢話，所以啲人都批評佢係三 K 黨，同埋呢個法官啊，即係唔夠時間講法官嘅落場唔清楚，嘛？個法官講啦佢咯，個法官啲人又係話呢個法官係三 K 黨。屌啦，阿媽轉頭，阿媽又即刻掃咗出嚟，即刻即係因為我哋資訊，我哋呢度資訊真係實在開放噶嘛，係嘛？你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噶啦，有人反對自然又有人贊成噶啦。咁啲人咧就大家去做功課啦，抄料啦，係咪先？咁就抄咗啦。誒，呢、這個法官， 即 係 起底，高得起底。 法官，呢、這個法官咧， 我又可能就睇啦，吸有機。唔係一定得，但係有機會睇睇多個形勢上台，一部分啲個禮拜唔夠啫嘛，佢做多嘢大部分啦，冇可能即係話齋長長年後日分分鐘有機會第一個形勢發生。咁佢咧可能係個 Kennedy，Kennedy 其實嗰時都係有特別活動，佢可能有好多美國人。 改觀咗， 唔係淨係JFK 啊 ，Ronald Reagan， 我嚟嗰個年代就 Ronald Reagan， 讀緊 high school 嗰陣 Ronald Reagan。Ronald Reagan 嗰陣時咧，我哋啲同學講咧，呢條友敵基督，係嘛？即係我哋會批，屌條友敵基督嚟，一個壞人嚟嘅，整 war 嘛，嗰陣時啲 war game 啊嗰啲 movie 咧。 啊唔係，佢話美國要上太空，即係預備 知多啲要講乜啦？讀讀乜嘢？因為開始就知道啦。咦，佢呢個點解？啊！但係而家我哋咁多年之後睇翻個歷史長咧，咦，幫到好多成功啊！即係好多嘢成功咗喎。但係我哋嗰陣時，啲人唔知道，佢要買保險啊！佢係要買 auto insurance 保險， 佢以前唔使買。 我哋嗰陣時唔使買嘅嘛，係佢嗰陣時開始嘛。 可以啦，我話咧，基本一百蚊，幾蚊？嚇？十個人， 跟住 有機，佢可能覺得佢做咩？ 佢打，其實佢唔會嘅，改變唔會嘅。你美國呢度咧，啲政黨唔會俾你整死佢嘅嘛，係嘛？到你咁上下你。Donald Trump 做到咁上下，如果你話你我唔需要民主黨，又唔需要民主黨乜執黨乜嘢，我自己有個黨，你個咩嗰啲黨就出嚟喐佢噶啦嘛。 哦，即係阿 Trump 到時自己起自己自己字頭。 如果自己起字頭嘅話，就有人喐佢噶啦。 強移民要 back 佢嘅話咧，就起自己一個新嘅字頭。 係啦，佢哋有資格拍檔數啦，但如果加咁弱嘅話咧。 佢噶，可能係嘛？因為都佢就係呢只，同埋咧會唔會咧？佢根本就係想玩呢幾個月就都冇啦。呢個住白宮好撚辛苦啊，對佢嚟講，大佬。係咪先？ 委屈咗佢， 真係委屈咗佢啊嘛！所以佢話：，誒屌，如果 創造， 一整整整得出嚟幾班。街無端端做乜撚嘢選我咧？ 真係冇諗到， 跟住而家點點點 總唔怪做，唔怪總統宣誓嗰時黑曬面啦。 哦，不過佢不嬲都黑面， 所以有曬面。 係啊， 有仔老婆，你班友仔拱過上嚟，仲拱過上嚟玩下嘅啫嘛，大佬。 跟住而家係嘛，所以話。因為我而家就係簽 executive order， 係咁樣簽，簽撚到你哋煩，跟住 impeach 我啦。 喂，佢老婆嗰單嘢，原來當初簽證入嚟嗰時有問題，好似話。 佢老婆單嘢發生， 當初發現咗佢老婆可能係 H1B 嗰個 flaw 啊嘛，因為佢老婆係成年做模特兒咧，係賺先賺接咗十個 show 賺咗20,000啫嘛。係 啊。 咁用模特兒呢個 title 去申請呢個工作簽證咧？20,000 是 不夠的，他要浪高那個年收入， H1B那些是高薪的嘛， 要浪高的年收入嘛，即 是他講上老作， 捏造了他那個收入，即是這個花生事啦，這個很多年前，那你現在點他，當出了，喂好啊，DQ個First Lady，我找個第二個啦，我 找 個第二個啦，我都說，那時候說，喂，為什麼要搞 這個？好啊，好想好做 點解要搞 immigration ban 都 ban 埋佢老婆 啊？哇！ 好想做好耐 㗎啦。誒，歸根究底係咪？好似我哋其實啊，我哋睇呢段時間就好似係嘛 ，Donald Trump 啊、撲街啊，剩嗰啲咧係嘛？其實最緊要我哋係 focus 咧我自己啦 ，focus 咧就係唔好為撚比較，俾班左膠咧就玩撚爛咗呢個，你喐下。屌，唔係喐下就拉啲人出嚟示威，你唔好喐下拉啲人示威，你出嚟拉啲人出嚟示威嗰時咧，你有冇訴求係嘛？你有啲嘢係嘛想佢做到嘅係嘛？咁咧就 OK 咯。屌有撚咩？你要叫啲人係嘛？叫啲人啊要冇投 Trump 啊係嘛？即係 Trump 當選你示威喎，你叫有咩訴求啊？即係叫 Trump 落台，你叫 Trump 落台咁即係點啊？ 係係嘛？但你一有啲示威咧，就係譬如話走出 嚟，我冇乜嘛， 嗰啲就係啦。但係佢已經係民選咗噶啦嘛，咁嗰啲我當佢冇訴求，嗰啲因為係無謂嘅訴求啦，即係做唔到嘅訴求啊嘛。 佢哋想講話就係冇， 即係譬如你話，譬如我行出嚟話689唔係我特首，咁呢個成立，因為我都冇問題嘅，但係初唔係咁嘅人。 你有投 Trump， 我冇投 Trump， 或者屌鳩你投咗 Trump， 咁係嘛？ 即係咁樣 話，你做乜屌鳩我唔 主嘅制？你屌鳩好無謂啦，你好無謂啫嘛。 咁我有呢個自由投邊個㗎嘛？ 唔係同埋你要尊重翻民主結果啊，唔通唔係我投嗰個唔贏咁啊？ 咁你發緊爛渣咁樣係嘛？特別有好似嗰個特別死啊，美國死方西咁咧。美國石方西嘅係嘛？美國石方西 Nancy Pelosi 咁係嘛？屌真係乜插都有佢份嘅，你真係睇下，你試下。 嗰個唔係石方西嗰個，係蘭西。 蘭西 Nancy 係蘭西啊，係嘛？蘭西啊，呢個蘭西係嘛？下次知啊，蘭西係嘛？一個笨撚係嘛？就 Donald Trump 隔離，又整個蘭西就 Donald Trump 對面，哇！真係你話幾有好玩嘅，係嘛？ 不過 Trump 咧，我驚佢有即係頭先。應翻啦！你話即係有曬錯冇放過啦，我驚佢遲啲，因為嗱舉個例啦，你而家我咧 ban 曬全部有綠卡或者有入境證都唔俾佢哋入，咁一我俾翻綠卡嗰啲人，你會覺得可能投簽證唔俾入嗰啲人嚟講，即係可能會有人温水煮蛙。 冇都唔係嘅，冇因為 要習慣咗， 咁應該都唔會，應該唔會。如果唔係班左膠亂鳩咁，你應該都冇事，因為咧啊，因為。因為始終佢嗰個法律喺度啊嘛，你邊格嗰個法律寫到明噶嘛，你喺個 website 度寫到明嘅，你個 website 度你 immigration office 個 website 你寫到明你邊格另外人，如果你犯咗法，你都一樣可以入嚟，不過入到嚟之後冇拉，跟住先再係嘛，即係 double process， 即係查 到 有窩輪嘅係嘛， 再入嚟 double process 你咯，係咪？ 冇理由噶嘛，好似你要你我都唔明，就係、是、一樣。我哋點樣都要經過讀品，所以佢呢個違憲。所以如果呢度違憲嘅話咧，嗰個違憲嘅話咧，十邊個即係民主黨其實應該做啲乜嘢，就係、是、應該要即刻舉上台，不論嘢都唔好搞，即刻舉上台。我話違憲， 按法庭嚟裁決。 民主黨邊有咁嘅講？所以應該咁做嘅，你花蓮嗰度話公民黨啊，做咩做咩，你唔好結果。跟住就 好啦，好啦， 多谢晒，跟住 今集差唔多啦。 我哋都冇时间讲，香港讲几句都冇时间讲啦。 冇啦， 讲左交咧就要留翻物通比率，我哋新节目物通比率啊。 都下个礼拜都好快啫，下个礼拜讲啦。好啦，好啦，好啦。 多谢晒各位。 好啦， 记得啊，继续 支持， 继续支持， 继续 share。 拜拜，好啦， 拜拜。呢一代嘅后生仔唔会有呢种感觉，咁咪个问题系，咁你点样喺 父母都有噶， 佢对自己嘅国家民族有嗰种即系呢一种感情。 第一咧，教翻啲中国历史先。第二，嗰啲父母咧都要解释嘅呢啲嘢。 佢都搞国民教育啦，搞到一撇嘢咁咩？ 睇一引人啦、啊，你睇咩人搞先？嗰啲你唔係話咁啊？不如人人都做特首，你要叻得要叻先得噶，最少你有嗰個能力先得噶。叫佢做教育嘅，你要有能力先得噶。嚇、啊，你冇能力嘅一鑊泡，一定搞唔到。要知道我同鬱敏有冇擦出火花？請收睇《鬱敏會客室》。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